中文推广曲，作为金球奖多个提名，而且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这部影片在美国当时上映的时候院线排片，我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告诉我，真的是少得可怜。在休斯顿只有两个影院，加起来每天大概只安排了八场。同时期的星战几乎每个影院都有大小各种排片，粗略我那个朋友数过，每天大概有195场，和水星物语有25倍的差距。我早在半年之前就看过剧照和预告片，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这可能是一部文艺长片，长的并不是影片时间长度，而是你观影的那种感觉在考验你的耐心。而且通常自带文艺属性，它的情节就会显得拖沓违和，而且文艺片长镜头会比普通的片子多很多，这让你会感觉啊，时间怎么那么难熬，你会坐立不安，而且你还会担心你一同带过去的那些不喜欢看文艺片的朋友，他们会抱怨，甚至会在观影的时候就会各种嘟囔。还有因为影片里有怪物的存在，电影本身就会有一种让人在看之前惴惴不安的感觉，就是这个怪物被设计成什么样子，吓人恐怖还是丑陋。我在去电影院之前，我预期了各种各样挑战我能够适应它的这些情节，包括一些画面。带着这种期待，或者说带着这种预期，我走进了点映的那家影院。观影本身从各个角度，我个人觉得都已经超出了我的意料。电影本身，我可以告诉各位，情节紧凑有序，逻辑合理，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几乎也完美地贴合了这个故事和故事所处的那个年代。这种逻辑和故事上的这种自洽，让人轻易地就可以沉浸其中。电影结束的时候，一片掌声里，我说实话，我不记得电影到底有多长，只是觉得时间好快，有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对，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这是一部可以让时间变短的文艺片。我觉得情节的那种精心构造是整部影片之所以精彩的基石，你看完它之后你会觉得特别满足。另外作为音乐 DJ 的我，喜欢这部影片的地方就是它的音乐。50-60年代什么是最流行？歌舞片。这里面虽然女主角是一个哑巴，但是她却酷爱音乐，跳舞的节奏那种感觉也特别好，所以时不时的你会听到那个年代独有的流行音乐。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rdly speak, and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Yes,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the cares that hung around me through the week seems to vanish like a gambler's lucky streak. When w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I'd love to climb to mountain, reach the highest peak, but it doesn't thrill me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d love to go out fishing in a river or a creek, but I don't enjoy it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Now mama, dance with me. I want my arms about you, the charms about you will carry me through. Yes,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分别搭救过对方性命许多次，但是从头到尾竟然连一个接吻的镜头都没有。我看到这样的文字介绍之后，就想起了小时候有另外一部戏，好像从头到尾都一直是这种接吻的戏，巴西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女奴》。我小时候特别烦看这部电视剧，一到这个时间爸爸妈妈在看的时候我就嚷嚷，但是那时候因为岁数小嘛，你也没权去换频道。一是我觉得情节压抑，女奴这样的题材对不对，二是好像总是吻个没完，一直在亲嘴，三感觉总也演不完。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在我幼小的心里给我总也演不完的这种印象。女奴这部剧是1976年拍摄完成的，当年他一共拍摄了100集。这部影片在播出之后，在许多国家都曾经引起过轰动，84年由北京电视台一直播映啊，相当厉害，可能唤起了很多朋友的记忆，但愿这些记忆在现在想来都是美好的。我一直在想，听完这些老的影片的介绍之后该配什么样的音乐。既然提到了女奴，我们就来选择一首跟她有那么一点点相近的意境的音乐作品吧，《囚鸟》，这是来自于彭羚的演唱。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得到的爱越来越少，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两段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被爱不及可惜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会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第一次听这首歌都是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节目现场唱了这首阿楚姑娘。你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感觉是不是有种被惊艳到了，一下子耳朵就被抓过去了，对不对？梁凡这首歌他作曲并演唱，作词人的名字叫做梦野。在一次采访过程当中，梁凡透露了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这个叫做阿楚的姑娘不是被虚构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她是作词人梦野曾经的恋人。她跟老孟拥有共同的精神追求，他们向往远离城市回归乡村的生活，于是8年前两位心灵的伴侣走到了一起。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即使挤在城中村中10平米的小屋子里共同只吃一碗面，他们依然可以感受到那份幸福。他们无需昂贵的旅游，只要在周至的一个小村子里相互依偎看月亮，直到月光晃花双眼，对于他们来讲就已经足够了。老孟当时真的过得很清贫，买不起任何的爱情礼物，也许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可以配得上阿楚的礼物，除了一首歌以外。然而当时的梦野并没有条件，用他的话讲，他给不了阿楚一个未来，所以最终这两个人还是分开了。8年了，对于老孟来说，再没有第二个阿楚可以放下一切去无条件的爱他。在分开的8年之后，梦野仍然放不下心里的他，所以为已经失去的这份爱情和已经失去的这个姑娘，他创作了这首《阿楚姑娘》。可是我今天有一种听完了之后感觉错位，就是它明明是一首分手之后仍旧思念情人的音乐作品，可是我却听到了另一种思念故乡的味道。我想这可能就是音乐神奇的力量吧。歌者他唱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故事，而听歌的人他听到的是自己的心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阿令所演唱的《幸福了然后呢》。 的屋顶着，爱太深，放纵了快乐，会产生裂痕。那时候你是把我在手心捧着，而现在擦去泪痕，黑暗中沉睡着是你的轮廓，却碰不到你的灵魂。这一张小小的双人床让我迷路了，每天就好像被疲惫的列车只在深夜里快乐。幸福了然后的爱情用什么再确认，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眼中沉睡着是你的轮廓，却碰不到你的灵魂。这一张小小的双人床让我迷路了，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尚雯婕妈妈。 还来不及回头看你，你已经不再美丽，忽然老了去，总是忘记说一句我爱你，亲爱的妈妈。你离开我才明白的意义，哦，我的妈妈，我永远都是你的孩子。妈妈，在长大以后，每当我迷失自己，哦，妈妈，我好想牵你的手骑回家，像小时候。还来不及回头看你，你已经白了头发，忽然老了去，总 时忘记说一句我爱你，亲爱的妈妈。我还学会独自品尝生活的苦。哦，我的妈妈，我已经足够坚强，请你放心。人为了梦想不得不拼命奔跑。哦，妈妈，我好想在你怀抱轻轻睡去，像小时候。 尚雯婕所演唱的《妈妈》，我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我今天在传媒大学校门口遇到了一对母子，他们之间的对话很有意思。小孩1.8米的大个子很帅，我觉得他们的对话一开始让我觉得他已经快要毕业了，应该找工作了，可是那个孩子的表达就让我有一点不能够了解现在的大学生的这种思想状况。那个小朋友说，不，我不想那么早的走进社会，我前面实习那家单位都说我是小朋友，我不想被别人说我是小朋友，我还想考研再上几年学，然后实在不行再去找工作。然后就让我想起了大概在1年前，我在健身房也曾经遇到过一个考研的孩子，他跟我表达就是说大四毕业了，然后也忐忑走进社会，忐忑去面对工作新的环境，然后他就选择考研，他考了2年，今年是第3年，不知道元旦过后他考得怎么样。很多很多孩子，可能现在不代表一两个，他可能有很多这种逃避社会，逃避走进社会。我想提醒这部分朋友，怕不去面对，你永远都害怕，不去经历，你怎么可能不被那些人说你是小朋友呢？你怎么可能去成长呢？在这里我想跟有这样心态去考研的小朋友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在美国有一个人叫做杰克·韦尔奇，在小时候他有非常严重的口吃，但是他的母亲总是为他找了一些非常完美的理由。他的母亲说，这是因为你太聪明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舌头可以跟得上你这种聪明的脑瓜。他的母亲就这样赐予他的自信和自尊。在1981年的4月份， 他成为美国通用电气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长和 CEO。 其实有关于这位 CEO 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小细节，他和他母亲之间的对话你可以找来看一看。而通过这番介绍，我想对害怕走入社会、害怕面对社会人群的这帮学生、继续考研的这帮孩子说这样的话，就一切皆有可能，但是需要你去面对，努力才可以取得。你永远选择逃避，三年研究生很快一晃就过去了，三年研究生你不能害怕还读博士吧？我想博士也不是那么容易考上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因为害怕而要考研或者是要考博士的这帮人，你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一下，对不对？好了，这个时间给你一首鼓励你的音乐作品，魏雪曼所演唱的《孩子》。 孩子，你不需要害怕，世界的真假你不用知 魏雪曼所演唱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首鼓励孩子勇敢去面对生活的音乐作品，特别要把这首歌送给我前面看到的这一批因为害怕走进社会而去考研或者考博的这帮孩子。虽然我自己很想考研究生，但是我不赞成你为了逃避走进社会而去考研究生。我觉得生活就是需要在这种社会里面去打磨，在那种喜怒哀乐之间停停走走，然后你可能不会知道你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但是我觉得生活必须要去经历，必须去感受，你才知道当下的生活是这么美好。但愿每一个有害怕心理的同学在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可以鼓一点勇气，鼓励自己尝试的去找下工作，去面试。或许给你面试的领导给你投缘，你聊得来，你就愿意去工作呢。当然如果你真心去考研，我还是鼓励你的，希望你能够考出好成绩。今天节目最后为各位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金池、魏雪曼、谭维维共同演绎的《他他他》。歌声当中祝福你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那个是你吗？武装过的自己，坐在对面的灯下。我离开哪里呀？尝过的一些苦，它没有让我却步。我走过来了，并且很肯定的，要比从前更勇敢了。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也试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怎么说你懂吗？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拥抱过不完美的他，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怎么说你懂吗？这些年的我啊，心已柔软的，起了很多的变化。就像回忆找到山谷，我还在找。